红绿灯凑足一波就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过马路，在大街小巷是比比皆是。那有现象就有对策，不过从八月份开始，深圳的交警就出了重招，行人闯红灯的违法成本显然不再是以前教育几句那么简单了。最近深圳各条大马路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景色，一群人身穿着绿马甲，头戴绿色遮阳帽，在路口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那这些都是闯红灯之后接受处罚的市民。那这个举动引发了热议，对于戴绿帽子一事，市民呢是有赞有弹。不过交警解释说，这个帽子仅仅是和马甲的同色搭配，并没有其他的意思。那对行人闯红灯实行的是分档处罚，行人可以自主选择缴纳罚款或者是穿绿马甲，来帮助警察维护交通秩序。那有评论说，闯红灯就罚戴绿帽子，为了整治闯红灯，深圳交警也是蛮拼的。事实上这个绿帽子的本意呢，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帽子，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中的一色而已。那评论说，相信交警所说的这个绿帽子仅仅是为了和马甲进行同色的搭配，并无他意。新华社的报道说，深圳交警的这种措施取得了不错的警示效果，有媒体就此发起网络调查问卷，显示投票的534名网友当中，有超过300名网友表示会慎重考虑闯红灯这种行为。那不少市民也表示，闯红灯要戴绿帽子，看来以后要慎重了。那就此呢，我们也采访了部分的听众，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一位男士说，他肯定是愿意交罚款， 交罚款呗，那颜色你不合适。 不过他认为，如果闯红灯了，执会勤倒是没什么。 做错事了就该惩罚嘛，就得曝光嘛，那也丢人呢。你说大天那儿是不是？ 他建议换成红帽子比较好。 你弄个红帽子也行啊，就注意了，有危险了。那帽子应该弄红的，色彩分开。 我希望罚点钱得了，我赶紧走了。戴绿帽子可多难听啊！ 行是可以，但是那个绿帽子能不能换个别的色？ 要是换个那个红色的，是吧？不更显眼一点吗？ 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执会勤，让大家都能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是吧？可能这个服饰这方面的，咱们这传统，手里拿个绿色的什么旗之类的，是显眼点的标志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一位小伙子坦言说，他曾经也有过搓墩过马路的经历。 我也办过这事儿，我确实办过。一看人多的话，一块就走了。这个咱这个确实是不好啊，心里知道，但是就是他们过看都过呗，一块。 另外一位小伙子也对治理闯红灯提了一些建议。 我觉得加强公民的这种安全意识吧，车祸这种也是挺那个残酷的，是多加强一种安全意识教育。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 记者也采访了一位女士。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特别赶的话，赶时间我可能就会交罚款了。如果是不赶时间的话，我觉得去做一个这样的，对自己也算一个惩罚，也长记性吧。然后也 接受， 对，也能接受，而且同时是要给别人做一个表率。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一个共同的现象哈，最好是更多的人来关注，更多人来提高自己的这个觉悟，接受这种惩罚也是应该的，应该要接受教训，个人还是会接受的，但首先最好是避免去受惩罚，就还是很老老实实好好的遵守交规就最好了。 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鼎律师。你好朱律师。 你好主持人。 的行人闯红灯到底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行人闯红灯啊，到底要不要处罚以及怎样的处罚，我们还是应该遵循法律的规定。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国家在治理这些违法的问题方面，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行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5到50元的罚款。 对，这个是处罚的种类和幅度都已经明确规定了。 先警告， 对， 然后再处罚。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违法到底构不构成警告或者是罚款的这个标准，还要看具体的情形。不是每一个闯红灯都应当处罚。还要看闯红灯当时具体的情形，以及有可能造成的危害。要综合论定，不是说闯红灯就一定可以处罚。处罚不是目的。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通行安全，这才是我们立法的目的和执法的目的。 那这个戴绿帽子进行这个协助交警进行一个维持秩序，这种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刚才听了这个采访，我看到我们的群众很善良，好多人对于这种处罚呢，可能是认为可以接受。 对，要真的是那个闯红灯了，就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岗吧。 对，很多人认为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法律人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戴绿帽子这种处罚，必须坚决的说不。为什么呢？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那么你深圳的交警部门，你是没有权利对人身自由可以这样的处罚的。我们作为法律人，在这个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要对于这种公权力部门不按照法律法规，擅自超越法律法规而可以的处罚，要进行坚决的说不。这种实际上这种没有法律法规的授权而实施的处罚，它的社会危害性要远远的大于闯红灯，大于行人的违法。所以我们法律人，我们这样一个法治节目还是要倡导一种我们真正的全面的依法治国。首先我们的公权力部门要依法行政，要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严格的按照宪法法律授予的权限和规定的正当程序进行执法，这才是最关键最核心。 就是 我的观点 错了啊，但是你用照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罚我。 对， 老百姓会比较善良，他觉得毕竟我闯红灯是犯错了，那么既然可以不交罚款站会儿岗，那我错在先嘛，那就站会儿呗。但是方式怎么样去处罚是要遵守法律规定的。 对的。 那这个刚才您也介绍了，那闯红灯呢有这个警告，还有是5到50元的这个罚款，这样是可以的哈。那有人认为说这种戴个绿帽子啊，好像没有充分考虑到对当事人人格的一个尊重，说有侮辱的意义大于这个教育的意义。那交警处罚需不需要考虑一下现实的环境和这个人性化呢？ 这个绿帽子呢，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它确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含义。 对， 实际上可能没有任何一部文字来载明，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戴绿帽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它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这种不尊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无论是处罚也好，或者是别的，你表扬场合你让别人戴绿帽子，它也不合适。对吧？这个里面咱们这个案例当中，你说让人家戴绿帽子，实际上你戴红帽子、白帽子，甚至别的帽子都不合适，因为法律没有规定，你没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个里面又提醒大家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公益的活动或者一些大型的宣传教育活动，那么也不要让别人戴绿帽子，因为绿帽子在中国这个所有人的这个 尤其是男性的这个心理是难以接受的， 对，难以接受。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组织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还是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的观感，考虑到这个风俗，考虑到每个人的习惯。对吧？处罚不可以戴绿帽子，其实表扬啊或者其他活动也不可以。 要尊重这个现实环境， 尊重现实环境，对，尊重人性化， 尊重这个社会风俗习惯。那就是说，其实，在执法部门在实施这个处罚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法律规定，而不能说用这种方法和那种方法你选一个吧。就是可能有一个方法是不太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老百姓觉得，那既然我错了，那就听执法部门的吧。其实不是这样的。执法单位一定要遵守法律规定来进行一个处罚行为。 在咱们国家呢，还是要必须要进一步的强调宪法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权威。因为任何地方性的法规、地方性的规章，都不得与宪法、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因为这些法律的制定呢，是经过了严格的程序，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专家的论证。而且这种严格的立法程序，实际上我们的法律法规，这种宪法法律的权威必须要尊重。那么就说地方政府在治理城市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法律或者法规的明确的授权的范围内，你可以细化，可以细则。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你可以5000元以下罚款。那么我们可以在各地地方政府呢，你可以在这个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经济比较发达，我们就设定5000，可以。如果我这个地方经济比较落后，我可以设定成3000元以下罚款，或2000元以下罚款，这可以。但是你不能够超越法律，你不能说法律明确规定了只能是5000元以下罚款，你说我这个地方比较富裕，我罚款20000，这不可以。 或者说换一种其他的非法的方式， 对， 来这个可以不交罚款了，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对你，或者说增加他处罚的种类了。比如说你警告是一个种类，那么罚款是一个种类，那么你限制人身自由， 那么这个是不可以的。 就是那个，嗯， 这个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那么只有我们全国人大才有权利限定你的人身自由。你， 嗯， 我们地方性法规是完全不可以这么做的。 嗯，那么据报道说，在深圳，它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就规定了，违法行为人自愿协助维护交通秩序超过4小时的，那可以免予这个罚款处理，也就是说上不封顶了。那有人就说，这不是限制人身自由吗？非法拘禁吗？这个所谓的我说我自愿去维护秩序啊，4个小时以上，那这也不是真正的自愿，只是为了避免这个罚款而已。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们注意到呢是这样，深圳市它这个叫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这个呢在咱们法律的体系当中，它是一个叫经济特区法规， 嗯， 比较特殊。 嗯， 这经济特区法规呢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进行一些变通， 嗯， 但是你这个交通管理领域里面能不能变通，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嗯， 尤其是你这个变通还是突破了立法法，你规定的设定的对于人身自由就4个小时以上， 嗯嗯， 这种规定实际上违反了立法法的第8条。 嗯， 因为在咱们国家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事项只能是全国的法律来规定， 嗯， 这要保证我们宪法法律的统一性。 嗯， 对人身自由的处罚那么只有法律，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特区法规不可以， 嗯， 甚至一些自治条例也不可以规定， 嗯， 因为一个你比如说我们经济特区可以在有些方面，你比如说税收啊， 嗯， 啊，或者说放开搞活经济， 嗯， 或者说让经济的自由度更大，这块可以有适当的变通， 嗯， 那可以，但是你这种变通要有经济特区的特色，那么道路交通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一个。不能够体现出你经济特区 哪应该都一样的 啊，都一样的， 嗯， 啊，通行条件，道路这块全国都是一样的， 嗯， 这块你就不应当制定一个超越法律法规的， 嗯， 特殊的规范，这不可以。 即便是说像这个闯红灯戴绿帽这事儿，那可能违法市民说了，其实我也是自愿的嘛，我只是不交罚款了，但是我愿意站会儿执会儿勤站会儿岗，那这个方式即便是你违法者认可了，但他也不一定是合适的。 对， 嗯， 这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对法律体系的尊严，对法律体系的完整， 嗯， 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依法治国的水平，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嗯，那么 我不能说被处罚人认可了，我们就认可你这种处罚的方式， 嗯， 这不行。 那么也有一种评论说，治理闯红灯的办法很多，比如说经济罚款啊，行政的这种可以把这违法情况昭告单位等等，法律的都可以用，但最好不要用道德的，说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您怎么认为呢？ 哦，实际上是这样啊，我也认真的研读了一下我们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法律， 嗯， 和地方性的法规， 嗯， 我注意到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法律地方性法规，它已经把这个道路交通法规的安全教育啊、宣传啊，都纳入到这个法律体系当中去了。比如说，有的地方设置成一个安全宣传月， 嗯嗯。 整个月我们都要宣传，而且企事业单位、党政单位，甚至我们的中小学，都应当把这些交通法规的这些内容纳入到体系当中去。实际上，我们这个法律法规还规定了，你比如说在一些媒体上、广播电视啊、报纸、网络上，都应当对交通法规进行有一些公益的广告。实际上，我们这些法律法规只要完善了、完整了。我们这种宣传的形式多样化，就完全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请一些公益的这些明星啊，可以来宣传这个遵守法律法规、遵守交通规则的意义啊，不闯红灯的意义啊，这都可以做到。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先是处罚，先是罚款，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背离了我们交通安全法规的立法的意义。 嗯，那么对于城市这种顽疾叫做搓堆过马路哈，怎么样能够治理它？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们第一个呢，我也呼吁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则意识。我自己呢， 从自身做起。 我自身做起，对，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在红绿灯哪怕没有车辆，我也会遵守红绿灯。 嗯， 实际上我觉得呢，一个人你只有遵守规则，实际上交通规则也是我们考验每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别人看不看得到， 嗯， 不管我的这个违反规则的行为有没有受到处罚，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还要敬畏规则， 嗯， 我们只有从小的敬畏规则开始，我们才可能遵守大的这个规则， 嗯，才有大的这个程秩序在里面， 对， 每个人都从自我做起，这个社会才有一个规，才有一个程秩序在这儿，正常的秩序。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呼吁，对吧？你比如说这些女孩子找男朋友啊，如果这些天天闯红灯的男朋友，你也可以考虑，这种人他可以突破小规则，他大规则他也可以突破的， 嗯， 实际上我们要形成一个我们守规则是光荣的， 嗯。对，这是崇尚一种守规则意识， 守规则的意识， 而不是说你看我连红灯都敢闯，你看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以此为荣，这应该是被鄙视的， 应该被鄙视的。我们要形成一个社会的舆论氛围， 嗯， 对吧？我们找对象也不找那些啊，这个有事没事就闯红灯啊，把这交通规则视为无物的人， 嗯， 这些人呢，我觉得不值得信赖。 其实遵守小规则的人，其实才是一种高素质的人。 但是另外我们还要呼吁我们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嗯， 交通安全的交警部门， 嗯， 实际上我们在红绿灯的设置方面， 嗯， 能不能更人性化一点， 嗯， 你比如说让行人过马路啊更方便更安全， 嗯，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确实存在很多红绿灯设置时间太短， 嗯， 就是说我呢我按照你的这个交通指示灯走，但是我就是说正常的速度我根本就没办法通过道路， 嗯， 或者说我这个地方菜市场居民区老人居住比较集中，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交警部门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一块是菜市场， 嗯， 或者这一块是老人居住的比较多， 嗯， 他们过马路的时间可能与正常的写字楼的这种年轻人过马路的时间不一样， 嗯， 我们能不能人性化稍微这个红灯设置更科学更合理一些， 嗯， 实际上这是两方面甚至更多方面互动，这样的话， 嗯， 我们的这个交通才会更加安全， 嗯嗯， 交通通行才更加顺畅。 嗯，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说处罚，我们每个人遵守规则，有规则意识，然后红绿灯设置的合理一些，再适当的去执法，最终目的是有一个良好的通行的秩序。 对， 就是避免一些更不好的一些事故，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对对， 嗯， 应该是这样。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纪委干部举报副市长构成诽谤罪，判了两年。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连云港市的纪委干部何福康因为发帖子举报副市长涉嫌诽谤罪被公诉，那前天这个案子宣判了，何福康行为构成诽谤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日前媒体披露说，连云港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福康因为授意他的表弟发布检举市领导的涉及这个腐败的网帖，被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以涉嫌诽谤罪为由提起公诉，那包括何福康等7人因此被刑拘，4人遭检方批捕。那8月4号这个案件在连云港海州区法院开庭，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不公开审理，检察院指控说何福康捏造事实，指使被告人戴志领、戴志宝通过网络先后2次发布诽谤包括副市长曹某等人的信息，被大量论坛和网站转载，累计点击量均超过5000次，应当以诽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何小燕以提供资金和租房等方式在多地帮助戴志领和戴志宝躲避公安机关抓捕，应以窝藏罪追究刑责。 何福康在庭上做了无罪辩护，作为纪委内部人员，担心实名举报遭举报，所以呢就遭报复，所以呢使用了网络公开举报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那时隔三天，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认定何福康行为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戴志岭和戴志宝判处有期徒刑1年；何某以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那何福康等人当庭表示不服，称要提起上诉。那关于这个事件呢，网友评论是一边倒的状态，说如果将来查出了副市长真的有问题，请问这些检察官和法官有关法院有关人员将怎么办呢？还是继续升官呢？还有的说他举报的这个纪委领导被纪委到底查了没有？如果查了没有问题，再追究也不迟，这么武断的就判了刑，草率判决如何令人信服？还有的说作为一级的纪委人员去举报都不能够保全自己，一般群众还敢轻举妄动吗？还有的说举了两个建议，一个说这个案件应该是由江苏省以外的法庭和检察院来办理，第二呢是被举报的人要公示财产，还说这个诽谤罪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才公诉呢。一个举报就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了吗？有必要去公诉吗？还有的说举报的风险非常巨大，除非掌握了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证据，否则非常大的概率是搞得自己被坐牢。那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鼎律师。你好朱律师。 主持人好。 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诽谤罪的法律定义是什么呢？ 诽谤罪呢是我们刑法第246条的规定。这个它与侮辱罪呢放在同一个法条里面。这个诽谤罪的构成，首先是一个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这是前提。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并处剥夺政治权利。 那这个网友认为说，一个举报就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吗？有必要公诉吗？ 具体到这个案件呢，诽谤罪它是一个轻告罪，咱们法律上有一种罪名叫轻告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受害者本人亲自告诉，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受理。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是一个自诉案件， 就被害人 对，比如说侮辱、诽谤或者虐待，这些罪名呢是一个轻告罪，就是说你只有被害人自己到法院提起自诉，不应该动用公权力的自诉。这是法律规定之后呢，他也实际上也比如也考虑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诽谤的人、诽谤的情、诽谤的这个人不方便告诉，不方便到法院去起诉，或者说是诽谤的这个事由特别严重，严重影响到了国家利益，或者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秩序，那么这种情况下授权检察院、 检察机关 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但是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这个应当要进行严格的限制。既然法律规定是一个轻告罪，那么就是由受害者本人，那本案呢如果是由副市长他本人到法院起诉何福康，说认为你诽谤了我，那这可以啊。那这种案件我们觉得就没有什么争议。但是这个案件他举报，然后我们当地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我认为可能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至少你说我举报一个地级市的工作人员，这些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可能造成危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呢？我觉得应该不构成。国家利益我们不能狭隘，不能够片面，不能够把当作掩盖一些个人违法犯罪的幌子。我们不能把国家利益绑架到一个个人的违法犯罪上面去。所以这个里面提起公诉是一个很危险的。 现在这里关于这个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作为这个纪委内部人员，他是担心啊，他自己说担心实名举报遭报复，就使用网络公开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表达诉求。那这种做法合法吗？如果是老百姓这么做呢？ 关于是这样的，我们宪法倒是有明确规定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权利监督批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他举报的是一个 副市长， 副市长是一个公职人员、嗯、那么不仅是他是一个纪委干部，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举报、 嗯、 控告、监督、批评。那么举报和控告的形式呢，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嗯、 我们可以向他的单位举报，也可以向纪委、如果他是党员的话、 嗯、 我们向纪委举报，也可以向行政的监察部门，比如监察厅啊、监察厅、监察局，也可以向行政机关或者向检察机关举报，这都可以。网络举报只要不是捏造事实、 嗯、 也是可以的、 嗯嗯、 网络批评监督甚至舆论的监督批评，这都是应当倡导和鼓励的，没有什么不妥，既不违法，而且呢这种网络举报的形式是我们更好的一个监督形式，但是前提是要依据事实、 嗯、 依据法律， 不能捏造事实， 不能捏造事实、 嗯、 啊，捏造事实是我们要坚决、 嗯、 反对的。 那这个案子引发了网友一边倒的议论啊，觉得这个案件是纪委干部举报了副市长，应该在异地去审理，这样是不是更公平一些？ 这个案件呢应该来说异地审理会更加公正，只要在程序方面呢更能让大家能在这个具体个案当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能让习主席关于公平公正、关于司法公开、关于这个司法权威的论述才能得到贯彻落实嘛。我举报你当地这些官员直接立案侦查可能不合适。 到异地审理恐怕会更公正，更以能够服众整个社会更好一些。 对， 好，以上访谈感谢嘉宾来自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鼎律师。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检察机关近期查办的盗窃案件，这两起案件当中小偷都是多次盗窃。小偷詹某挺特别，他盗窃呢不仅是贼不走空，而且是什么都拿。不久前呢，他连续三天晚上进入到通州区宋庄镇某村的老陆家里面，偷了电锯、梯子、电子琴、台式电脑、煤气罐、白酒、铁管等等，经鉴定部分被盗物品价值2000多元。被盗事主老陆呢，当时是在国外，还是邻居发现家里被盗才告诉了他。他回国之后就报了案，民警经过侦破，将小偷詹某抓获，并在他和他女儿家中起获了22件被盗物品。经过对詹某的精神鉴定呢，詹某是器质性精神障碍，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近日，詹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通州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再来说说下面这起多次盗窃案件。不久前的一天，事主赵某在通州区某村送货之后呢，就发现停放在一边的电动自行车突然不翼而飞了。他赶紧在村子里面查找，可巧的是就发现了一名男子正骑着自己丢失的那辆电动车，他赶紧先报了警。民警迅速到达了现场，将嫌疑人王某抓了个正着。王某承认自己偷了电动自行车。经审查，这个王某曾经因为盗窃罪2进宫。案发当天呢，他就发现他暂住地附近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没上锁，于是产生了贪念，将车偷走。此外，民警还查获了2起王某盗窃事实。不久前，王某曾经呢把手伸进了防盗门窗，打开门锁进入邻居的暂住地，偷走了白沙香烟5盒和几包方便面。此外，还有一次他在同村朋友家聊天的时候，趁主人不备偷走了华为手机1部。近日，王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通州检察院提起公诉。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你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